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各位朋友都知道啊，近几日在河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持续的降雨也导致郑州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想必各位听众朋友已经通过各家媒体的报道得知了许多信息。河南多地连日降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在历史上，河南以及附近的地区为何总会遭遇水患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先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此刻呢，正在与我们连线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魏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到呢，在网上许多朋友发来的视频啊，包括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在郑州城市当中出现的这场城市内涝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地铁呢都被淹了。我想问您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在郑州出现如此强的降雨？ 我是从事这个气象行业这么多年，确实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灾害了。那么郑州这次的这个暴雨的量啊，24小时降水量呢，达超过了600毫米。那么600毫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达到了郑州一年的总的降水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因为在暴雨的标准里面，超过250毫米，这就是特大暴雨，就是非常罕见的暴雨。所以达到这个600毫米以上呢，这真的是非常这个极端的破纪录的暴雨过程。那么这次暴雨过程呢，我觉得有几个条件可能是未来会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暴雨发生的时候呢，在东海上有一个台风正在活动，叫做烟花台风。那么烟花台风呢，现在还处于持续加强并且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过程中。那么它未来的登陆点可能就在浙江或者上海、江苏这一带登陆。那么这个台风啊，因为台风它是一个大家可以台风是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气流，所以呢它在它的北侧有非常强的偏东风。那么这种偏东风会把这个来自于海洋上的这种水汽源源不断的向西输送，一直正好就输送到郑州和河南这个区域呢。所以强大的水汽输送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系统才可以。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系统非常的稳定，因为郑州那边下雨已经下了，今天应该是第三天雨了。就是说能够下这么大的雨并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是整个环流要非常的稳定。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东海和这个华北上空呢，有一个非常强的高压在那边持续。那么这个我们在气象上称作为高压坝，就相当于一个水坝一样，它挡住了从西边过来的从西向东移动的系统，从而把这个最强的扰动就固定在了这个河南郑州这个附近啊，包括焦作等等这一区域。所以在这边倾斜下了大量的暴雨。另外第三点可能值得关注，就是这个地方呢是我国两节地形的之间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往东边呢，它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华北平原， 对， 和这个江淮平原。往西边呢就开始是山地太行山，然后和伏牛山啊等等这些就进入到这个我们国家上一个台阶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地形交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容易产生气流的抬升，导致非常强的暴雨过程。所以历史上呢，我们包括大家如果哪怕往去年翻或者前年翻，那么每年夏季在河南很多地方呢都会产生非常强的暴雨。我的概念就是每年会至少产生日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这样的特大暴雨，基本上每年都会产生啊。 我们再看一下历史啊，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记录，在河南这个省份包括附近的地区呢经常会出现水灾。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水灾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河南像郑州啊，这个开封啊，包括洛阳这一区域，它的年平均降水并不是特别大。像郑州的年平均降水也就是600多毫米，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极端的暴雨？这跟我们国家特殊的季风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东部主要是季风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雨热同期。 嗯， 也就是说下雨呢，主要集中在夏季，这个温度最高的时期。这虽然有利于我们国家东部的鱼米之乡的这种发展，但是呢，因为降雨集中在一段时间，所以主要的特征就是暴雨，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就会在中原地区，包括像郑州区啊，产生比较强的暴雨。所以郑州呢，可能一年也并没有太多的降雨的次数，但是一下雨就是以暴雨。从历史资料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次暴雨虽然的降雨量非常的大，像3天之内，总过程降水量超过了700多毫米的好几个站啊，但是呢，并不算历史上最强的降雨。历史上最强的降雨出现在1975年的8月，那次的降水呢是有一个台风，直接深入到河南。那这次我们是台风还在海上，那么那一次是台风直接减弱之后一直往西移动，深入到河南，然后在驻马店地区，尤其是几个山，像一个喇叭口向东开的这个一个区域，产生了这个地形的复合，那时候的雨下的特别大，那么那时候的最大降雨量就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也就是平地有1米的水，3天的总的降水量超过了1600毫米，就是1米6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淹没了，这是历史上最强的暴雨。当然，那次暴雨呢，是因为特殊的天气加特殊的地形导致的。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在那个河流上的那个一系列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这个垮塌溃坝，所以死亡的人数非常多。是我们国家这个建国以后这个最基本上算是最强的一次水库垮塌导致的灾。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在河南出现强降雨的一些背景的知识，也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片区域是容易出现强降雨的。本次强降雨在过后，对于科学研究，对于城市的内涝治理，在您看来会有哪些启示？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次暴雨发生的背景条件啊。那么实际上如果大家注意到，今年我们国家包括全球的极端天气都非常的多。前一段时间，这个北美的西部的最高温度接近50度，并且呢，刚刚过去前几天呢，这个德国也发生了很大规模的这个洪灾，也死了很多的人。我们国家今年就更不用提了，从过年一开始就是非常极冷的天气，然后呢，很快春季的沙尘暴的，情况，5月份的时候，南方的武汉和。江苏的苏州的这个龙卷的天气，等等呢，就是警示着我们，极端天气的出现的频次和强度，可能正在增加。那么这个世界呢，是处于我们整个世界现在是处于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所以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那么会增加极端天气出现的强度和它的频次，所以呢，河南郑州这样一次这个大规模的降水，暴雨和导致的这个灾害事件呢，它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并且呢，以后很有可能会有更强的这样的事件会接着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也警示我们，就是我必须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好这个。碳减排，我们国家做的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行动继续加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做好气候的适应过程。那么这个适应的过程就需要我们把以前的这个应对极端灾害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提高它的水平，并且呢，从各个角度、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应对灾害的管理，从而能尽量的减少我们所能够遭受到的损失，我想这是对于这场灾害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启示。我们不要以为全球变暖带来了灾害在很遥远的未来，那我们本身就处于其中的。 非常感谢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好，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时间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非常感谢魏科给我们所带来的知识分享。那么截至本期节目在播出的同时呢，本次河南的暴雨已经导致郑州25人死亡，7人失联。我们也对于在水灾中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为失联的同胞祈福，郑州加油，河南加油，希望水患早日过去，日后不复重来。关于河南水灾的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负责人体许多机能的运作。不同种类的蛋白质有着不同的功能，除了了解它们的序列以外，了解它们的空间结构更加重要。近日，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宣布，人们首次发现了一种通过计算来预测蛋白质结构的方法，即使在不知道相似结构的情况下， AI 也可以在原子层面上精准地预测蛋白质结构。正所谓 AI 预测蛋白质，洞察生命新方式。蛋白质的结构和蛋白质的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预测蛋白质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实用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智能预测蛋白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和生命领域有关系，而且呢是非常小的生命结构。这个事儿呢，要从世界知名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啊来说起。最近呢，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刊登者呀，其实是谷歌旗下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它的名字叫做 DeepMind。这家公司宣布，他们首次发现了一种通过计算来预测蛋白质结构的方法，在不知道相似结构的情况之下，这家公司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原子的层面上精准地预测蛋白质结构。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呢，曾经就和大家来关注过这款 AI， 或者可以简单的把它来说，这是一款软件，它的名字叫做 AlphaFlot2。 而且呢，这款软件在杂志刊登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呢，已经对外开源了。那么在《自然》杂志刊登相关成果的同时呢，另外一本啊世界知名的学术期刊 Science， 也就是著名的科学期刊，也发表了一篇论文，也是介绍并且啊向大家说到了，这也是一个开源并且可以媲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谷歌这家公司所开发的 AI 预测蛋白质的这个系统啊，名字叫做 RosTTAFlot。这个名字呢都非常的专业，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来预测的，它的预测的准确率又有多高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结构生物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胜，我们的老朋友了。叶老师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呢，是和您的本行、本行中的本行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是，我发现来上您的节目谈的越来越是我的真正的本行了，就是跟我的科研工作密切相关。 对，那您是研究蛋白质的，我们就先从蛋白质说起。其实呢，平常大家在生活中说蛋白质，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鸡蛋清，对吧？ 对， 煮熟的鸡蛋清变白的那个东西，以及呢什么大豆蛋白啊，什么谷物蛋白啊等等。我们先从蛋白质到底是什么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会儿再说蛋白质预测的话题。来，叶老师。 那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词儿之所以会让大家有这么多误解啊，我觉得这跟这个词儿的翻译非常糟糕有关系。 为什么要用糟糕这个评价？ 因为蛋白质这个词儿呢，它的英文的这个词呢叫 protein， 那么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用了蛋白质这样一个译法。那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译法呢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那也有说法呢说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自己译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译法它没有体现出这个词真正的含义。因为 protein 这个词呢，它其实它有一个希腊语的词根，这个词根本身呢就有一个原初的原始的首要的这样一个含义。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含义，就是因为 科学家刚刚发现蛋白质的时候，发现这是生命的最主要的一种物质成分。 嗯， 我们的细胞里面绝大多数的物质其实都是蛋白质分子。 嗯， 它既是我们细胞的一砖一瓦，同时呢，又是细胞里面能够驱动生命运转的这样的机器的零件。 嗯， 所以说呢，它几乎就可以说是等于生命物质。 嗯， 但是这样一个翻译呢，在蛋白质这三个字中你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你唯一能够想到就是这个东西跟鸡蛋有关系。 对， 这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个物质最初被发现的时候的确是从鸡蛋中最初被发现出来的，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翻译。但是呢，说回到它的本源含义，应该说我们所有的生命，细胞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之所以能够运作，依靠的全都是蛋白质这样一种分子。 说到生命的本源，不应该是 DNA 吗？ 嗯， 为什么您会认为是蛋白质呢？ 这是因为 DNA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编码。 嗯， 可以说呢，这里面呢写着我们生命的一个蓝本，一个蓝图。 嗯， 但是呢 ，DNA 要怎么起作用呢？单给你一个 DNA 的分子，其实它是无法发挥任何的生物学的功能的。 嗯， 它要想真的在生物学上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把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消化成糖， 嗯， 那么这个消化的这个工作靠的是一种酶，一种蛋白质来完成的。那 DNA 管了什么呢？它负责编码这个蛋白质。 嗯， 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就是一串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缩水形成的一个长链，我们管它叫肽链。那么这个肽链上每一位究竟是哪一种氨基酸？我们有20种选择，全地球所有的生物，细胞生物全是由这20种氨基酸来构成蛋白质的。 嗯， 那么在每一位上究竟是这20种氨基酸中的哪一种？ 嗯， 这个编码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嗯， 所以说基因的这样的一个线性的编码，其实就决定了蛋白质的这样一个线性的一个肽链最终是如何在化学上生产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总说基因很重要，基因很重要，是因为那个是指令，那个是设计图。 嗯， 但是你光有设计图光有指令还不够，我们一定要真的把机器生产出来，你才能具体去做事情。 嗯， 给你一张汽车的设计图你有用吗？你没有任何用处，你真的有一辆汽车才能带着你到处走。 嗯， 所以这就是DNA 和蛋白质的这样一个关系。 举个例子啊，您看看合不合适，没准我这个例子就会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蛋白质和基因之间的关系。 嗯， 现在每个人呢都用智能手机。 嗯， 你想找一个不智能的手机还挺难的。但是我们知道智能手机你用起来，实际上你用的是里面的每一个 APP， 打电话有打电话的，发微信有发微信的，而这些 APP 呢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程序代码所写成的。 是的， 基 DNA 就相当于是程序代码，而蛋白质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 APP， 没有这些 APP 这个手机我们就用不了。 是这样的，你只有把真正最终那个产品做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应用它。 嗯， 那对于生命来说呢，我之所以说蛋白质最重要，是因为蛋白质是那个真正驱动生命的那个机器，那个产品。 嗯， 而 DNA 只是一张设计图而已。 嗯，那我们再来说蛋白质在我们的身体中它又是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说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那蛋白质在我们身体中的作用是非常多的。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构筑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元件。 嗯， 我们知道细胞呢实际上外面有一层细胞膜，然后里边呢好像就是像一锅汤一样，很多人在生物书上看到过，就好像一锅汤里边煮着各种各样的元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不是这样的，在细胞里面仍旧有着非常有序的结构。 嗯， 那这些结构里面有一部分是像细胞膜一样是由磷脂分子构成的，还有很多结构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嗯， 比如说像细胞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细胞骨架。 嗯， 那这些细胞骨架的话全都是由蛋白质分子构成的。 嗯， 那么除了这种构建功能之外呢，蛋白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多酶是蛋白质。 嗯， 这个酶呢指的是能够催化化学反应的。 嗯， 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细胞只要活着，里面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成千上万复杂的化学反应。 嗯， 而这些化学反应你要放到自然界中让它去发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可是呢酶呢能够把这些缓慢的化学反应变得更快，同时呢酶还能让一些很快的化学反应慢下来。 嗯，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能量利用其实是一个燃烧的过程。 嗯， 但你不可能真的在我们身体里去烧一把火。 嗯， 这个烧火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化学反应。 嗯， 而我们的酶呢能够把这些能量释放的过程也变成一步一步来释放，把这个反应速度慢下来。 嗯， 总而言之呢，这个酶能够改变化学反应的速度，从而让这些在自然界中很难发生的反应变得在我们的细胞里可以细水长流不断的去发生。 嗯， 那么这个功能对于我们的 生命来说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活着，依赖的就是物质的不断的合成啊、分解啊，还有能量的这种流转，这些都是靠蛋白质来催化的。 那么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呢，一直有一句话呀，叫做结构决定功能。这句话呢，同样也可以应用在蛋白质的身上。那蛋白质的结构和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功能，甚至说我们眼见的一些表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 DNA 和蛋白质的关系，我们说了就是基因它其实编码了蛋白质的这个序列， 对， 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蛋白质总体上它应该是一个线性的一维的，是一条长链儿这样的一个化学的状态。但是呢科学家在早期发现蛋白质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条长链的化学性质并不能够解释这些蛋白质所具有的这些纷繁复杂的奇妙的这些功能。直到后来我们才认识到蛋白质需要有一个三维的结构，也就是说这条一维的长链它一定要团起来折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程序的名字中总听到的这个词 fold。 这个 fold 这个词在这儿我们就翻译成折叠。这个折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条一维的链折叠成一个三维的结构，它才具有了功能。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以前现在大家都用的是无线耳机，以前用有线耳机的时候，耳机有一个耳机线，你把耳机放到包里之后，或者放到兜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它就团成一个团了。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从一维到三维的一个过程。那么团成这个团，这就是蛋白质。那么这个团团的过程，其实会把原来不在一起的一些氨基酸，让他们彼此变得能够相互接触，就能够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环境，从而让它赋予了一些新的化学的性质。所以说结构决定功能。 那话说回来，我们举一个例子，简单的例子，各位爱美的女性朋友，当然包括男性朋友也在内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一个词儿叫胶原蛋白，觉得我脸上有胶原蛋白，我就是吹弹可破，皮肤水嫩。胶原蛋白，我们以它来举个例子，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和您刚才讲的蛋白质结构之间的折叠是什么关系？以及呢，我们顺道再说一下，我吃下去的胶原蛋白为什么就不能够立刻变为我脸上的胶原蛋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胶原蛋白呢，其实它之所以具有这么奇妙的一种性质呢，就是因为它形成了我们在结构中非常常见的这样一种结构特性，叫什么呢？叫螺旋。你知道你一个长线的东西它是不是很稳定的，但是你想你把一根铁丝如果缠绕成螺旋之后，也就形成一个弹簧，它就变得特别有劲儿，而且特别稳固了， 对， 不再像那个单的一根铁丝那样容易变形了，对吧？这因为螺旋的每个螺这样每个旋转的这一圈一圈之间呢，也是有一个相互作用力的，这个作用力能稳定住螺旋的结构。而您刚才说的这个胶原蛋白，它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几股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螺旋，就是还不是一根螺旋，它实际上是三根螺旋拧在一起。那么这个螺旋呢，就使得它具有了一个非常强健的这样的一个力学特性。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皮肤能够变得所谓的更有弹性，就是因为这样的很多螺旋在皮肤下面拽着你的皮肤呢，就好像撑了很多的皮筋一样，于是呢你这个皮肤就变得更加有弹性了。但是为什么这样的胶原蛋白你说你光吃进去其实不起作用呢？因为所有的蛋白质进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中之后，我们的消化系统都会把它重新拆解分解，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有什么用呢？我们把它摄入到细胞里面，然后将来细胞会用这些氨基酸按照我们自己的基因编码去合成我们自己的胶原蛋白。换句话说，你吃的如果是猪的胶原蛋白，这个猪的胶原蛋白不能长在你的脸上，否则的话你的这个物种就要发生偏差了。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脸上出现的胶原蛋白一定应该是人的胶原蛋白的基因编码所编码的蛋白质。 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吃下去的是小弹簧，长出来的还是小弹簧呢？ 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要真是这样还是一件挺可怕的事。 真是这样的，那只要真是这样真的是挺可怕的。实际上你吃进去的蛋白质都要重新拆解成氨基酸，只不过是说可能胶原蛋白里边它更偏重于某种氨基酸，比如某种氨基酸可能在胶原蛋白里边含量比较高，那你如果多吃胶原蛋白呢，你摄入的这一种氨基酸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体内呢，很多氨基酸我们的细胞会自己合成，所以你吃与不吃呢其实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应该说呢，这个吃什么补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换句话说，你如果吃点别的什么蛋白质，如果你 补充的很多，他们也能够强健你的这个脸部的胶原蛋白。 嗯， 而你这脸部的胶原蛋白到底会不会表达更多，是由谁决定呢？是由你脸部的皮肤的细胞所决定的。 嗯， 是由这个细胞本身的生理状态所决定的。 嗯， 它到了一定年岁，它该不生产胶原蛋白了，它自然就不会再生产胶原蛋白了。 哎， 你吃什么都没有用， 还是由岁月所决定的呀。 对。 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蛋白质的预测有关系。刚才讲到呢，谷歌这家公司啊，旗下的这家公司 DeepMind， 其实之前做过很多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博人眼球的事儿，一些 AI 下象棋的，他们也做过。这次来做的是来预测蛋白质的这套算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公司也在做这个算法。问问叶老师，他们这个算法用来预测蛋白质，我们先不说它预测的准确与否，就是预测的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算法？在您看来，您的解读是什么？ 是这样的，其实首先我们得把预测这个词儿稍微掰扯掰扯啊，说明白一下这个预测是什么意思。这两天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郑州的大雨然后造成了这样一定的灾害。 嗯， 那么就让大家又开始关注天气预测和灾害预测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那么预测呢，其实指的是说我们要去预计在未来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蛋白质结构可是时时刻刻就在那儿。你比如说人的血红蛋白，难道没有人类科学家的研究，我们人类的血红蛋白结构就不存在了吗？并不是这样的。 您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咱就只说人吧， 嗯， 啊，蛋白质的数量总量是恒定的，是上限的，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这些蛋白质它本来就在那儿，它的结构是定死的。 嗯， 我们每一种蛋白质它的结构是固定的，不能这么说吧，应该说相对固定的， 嗯， 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结构。那我们所谓预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预测的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 嗯， 真实的把这个蛋白质结构测定出来的时候，那个结构应该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这里边其实还是要涉及到实验方法。 嗯， 那我自己呢其实就是做蛋白质结构生物学的，就是我们就是通过各种测定的方法去研究，去测定蛋白质的结构。 嗯， 那么这个测定方法非常的困难，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说比如说你这个把你的样本放到一个测序仪里边， 嗯， 很快你的基因组数据可能用几天的时间就测出来了。 嗯，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部机器，也没有这样一个通用的方法，能够随便给你一个蛋白质就能把它的结构给测定出来。 那你们怎么做？ 我们每一个蛋白质的结构都是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可能都会用到一些新的方法，有可能可以通过传统方法很快就得到结果，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方法，想一些奇思啊、妙招啊，然后绕过一些困难啊，最终才能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我说的每个蛋白质的结构都是一个研究课题。 比如您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讲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嗯， 通过光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蛋白质的结构？ 对，这个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所产生的 X 射线其实就是为一种结构方法服务的，我们叫 X 射线晶体学方法。 嗯， 这个其实就是解结构的方法之一。 嗯， 这个方法难在哪儿呢？不难在 X 射线那个部分，难在结晶这个部分。你让蛋白质结晶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像说你一杯糖水或者一杯盐水，你放在那儿，它自然就会析出糖晶或者盐晶，因为糖和盐的分子小，而蛋白质分子比盐的分子比糖的分子大了几万倍都不止，所以这样的大分子其实很难堆砌的很整齐的，所以结晶就是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么正是因为在结构解析的过程中，测定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这些瓶颈，所以我们很难说很顺当的敢拍胸脯保证我一定能帮你把这个蛋白质的结构解析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这才有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通过实际的实验方法测定不出来了，那也许预测的结构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先问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提预测的事儿。 嗯，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啊，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大家分工，我们测出了人类的基因组的全部的图谱。 对， 那我们现在面对蛋白质的时候，咱们为什么不能齐心协力大干快上？ 其实这个事儿还真不是科学家没想过，他们还真干过这件事儿。因为在2000年到2003年那个时候，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趋于完成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做结构生物学的生物学家就意识到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去把一个物种，比如说人类的所有的蛋白质结构，或者不管说所有的吧，至少90%的蛋白质结构都给它测定出来。所以呢这个计划呢叫做人类结构基因组计划，我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实际上就是一个解析蛋白质结构的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很多国家都开展了。 比如说像美国啊，像欧洲啊，像这个日本，他们都有相应的一些计划。 嗯， 但是这些计划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不像测序那么简单。因为你在测序的时候，无论你测的是人的基因组，还是一只这个蟾蜍的基因组，甚至是一个细菌的基因组，你所面对的全是一模一样的双链 DNA 这样的分子，它们的差异只是里面的这个序列排布不一样，是 ACTG 啊，还是 ATCG 啊，总之就是这个四个字母的不断的组合而已，所以从化学上我们是有统一的方法可以一位一位的测下去的，你解决的是一个线性的问题，可是蛋白质结构呢，它是一个三维的问题，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说很顺利的就能够一下把你这个三维的问题放在一个机器里，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的这样去把它解决掉，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方法。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曾经科学家们也想过去推进这样事情，也想过去发明一些高通量的方法、机器化的方法、自动化的方法，但是最后发现给我们这个领域带来了一些技术革新，但都是非常局部的、非常小的进步，没有一项进步真的能让我们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直到今天，蛋白质结构的测定仍旧是每一个蛋白质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我其实在听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您来评判评判这个例子对不对。之前呢，咱们来去测基因组测序的时候啊，仿若盲人摸象，每个人呢，大家就各自摸，你摸到的是耳朵，我摸到的是肚子，他摸到的是鼻子，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只大象，把它拼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形状了。但是蛋白质测序就不一样，你摸到的是大象，我摸到的可能是海豚，另外一个人摸到的可能是一只小狗，所以即便你摸到了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也没有办法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模样。 对，实际上这个你的比喻还是有一部分还是非常像的，就是盲人摸象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基因组测序基本使用的都是鸟枪法，所谓鸟枪法就是鸟枪打出的散弹嘛。实际上你最后测序的时候测的是很多很多的碎片，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碎片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拼起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碎片一定都是属于这个基因组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确不存在这样一种公共的方法。 刚才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说，就是大家想尽办法想要去预测蛋白质，或者说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假设有一天我们真的了解到了蛋白质的结构，那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其实蛋白质的结构研究呢，应该说在整个生物学研究里边属于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一个学科方向。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础科学的意义。我们要想了解一个生物的功能，以前我们会说，你看它的各个脏器有什么功能，比如心肝、脾肺、肾，对吧？是停留在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后来呢，我们深入到组织的层次，比如说心脏上，你有肌肉组织，有结缔组织，有神经组织，对吧？有不同的细胞。然后再后来，我们就到了细胞了。每一个细胞是如何工作的，再往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亚细胞的这种层次，实际上呢就不断的到细胞器甚至到蛋白质这个层次，到今天的话，我们要去回答一个生物学问题，如果说你只是在器官甚至细胞的层次上观察到这个现象，我估计这样一篇研究论文很少有杂志能够接收，我们今天是一定要谈到分子层次，就是你要找到它在分子层次的对应体，它是什么基因的问题，它是什么蛋白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去回答这个生物学问题。如果再进一步的说，那你这个生物学功能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这个基因的这个位点出了问题，就会有这样的疾病产生？那这个就必须要研究蛋白质的确切的功能机制，而这个蛋白质的确切功能机制就是由结构所决定的。所以说认识蛋白质的结构，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回答生命的一个本源的机制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基因出了问题，蛋白质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导致疾病。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很多疾病都是和某种蛋白质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研究蛋白质的结构，进而研究功能，对于我们认清疾病的发病机制，甚至是相应的进行药物研究，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 就是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是能够找到真正的病根儿， 对， 在哪里，进而呢对症造药，我们给它造出一种治病的药来。那回到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去 计算或者预测蛋白质的结构。我先得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人工智能其实在过去的2到3年里啊，无论说是被大众啊还是被资本啊，其实是有着很多的追捧。 是的， 钱追着它走，然后大家也很捧它。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来，其实人工智能它的能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么在蛋白质预测结构这件事情上，就您的了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两个 AI 它们的能力如何？ 其实不瞒您说，我自己的研究组也在做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结构预测的这样的工作。 哦、 对，所以其实我不敢说我跟他们是竞争者，但是实际上我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 您也看到了未来，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在这里边，就像您问的非常好，就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在这里边能够奉献哪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因为现在已经解了很多的蛋白质结构，已经解析了很多蛋白质结构，我们现在大概有十几万个蛋白质结构是已知的。但是这个呢，相比于自然界中存在的蛋白质的总量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据估计呢，地球上所有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的各种生物身上的蛋白质总量，应该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 哎呦， 所以说这是一个， 听起来这个数字好令人绝望啊！ 是的，是的，是一个非常令人绝望的数字，就是非常多的蛋白质，我们根本不可能说一一把它研究过来。所以，首先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绝对需要一个预测程序，因为我们不可能靠人力去穷尽它们，所以我们肯定需要一个计算程序。 你需要他们预测什么呢？ 就是有些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小的，比如说人和。比如说我们说小鼠或者说黑猩猩，我们的血红蛋白之间可能只差了几个氨基酸。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去预测说它们的结构整体上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你要造成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你动几个氨基酸是没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所以对于那些我们没有解过结构，但它和我们的已知结构中相差非常少的这样的蛋白质，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预测程序去把它的结构给你。那么这是预测程序的第一个用武之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些蛋白质我们经过很多年的努力都始终得不到它的结构。我知道有的课题研究了10年甚至20年都没有拿到结构，这样的课题绝对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程序可能就能够帮助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提到两篇论文中发表在科学上的那篇论文，它是由这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这个David Baker 的组来发表的。那么 David Baker 呢，他本人其实一直都在做蛋白质结构预测，只不过之前他们没有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而这一次呢，他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方法。应该说人工智能的方法呢，能够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些新的视角和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个 David Baker 组之前的成功就告诉我们，即使没有人工智能，我们也可以做蛋白质结构预测，但是准确度呢没有那么高。可是呢，这个人工智能的介入呢，使得现在准确度呢有一个大大的提升。可是这个准确度要我说呢，对于我们做药物研发仍旧是不够的。因为你想，你吃的是药，药是跟人的身体的这个生命直接去有相互作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话，它的准确性，它的安全性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预测天气，明天无非就是下雨不下雨，几点下雨，即便是没下雨，就对于我们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不对？那么这个预测蛋白质或者预测药物这个东西可是事关人命的。 对， 你先别说这个药物是不是有效，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以及你预测出来的东西，我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们通过预测，我们还是不能够有任何实验的方法得到真实结构，那么这个预测的结构能够给我们药物设计带来的帮助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当然可以根据这样一个预测的结构去做药物设计，但是我们最终肯定还是要对这个设计出来药物去做一系列的毒性的毒理的实验，比如对细胞有没有毒性啊，对动物有没有毒性啊。那很可能当你这些实验都做完之后发现它是有毒的，你把它放弃了。可是呢，可能你基于的那个结构就不准。或者你发现是有效的，你想继续往下做，但是同样的原因，它基于的那个结构不准，所以它可能实际的对于这个身体人身体的效果可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说呢，这样的研究呢，应该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比如说这个预测结构如果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结构信息，我们可以试着 对我们测定结构的方法做一些相应调整，可能就能够让我们得出这个真实的结构了。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说如果你完全基于这样一个预测结构去做药物设计的话，我相信只是一个噱头，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真实可用的一个方法。 那对您实际的科研工作，您觉得这样的 AI 它有多大的作用？ 我相信还是有作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的组也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原因。 嗯， 就是我们发现呢，现在真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结构太多了。 嗯， 而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说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多的，还只是在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蛋白质。 嗯，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还在面对什么呢？在自然界中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蛋白质。 那它们在哪里？ 我们在做人工设计，比如说我们去设计出一个氨基酸的这样一条序列， 嗯， 那么这条序列呢，在我们的自然界中没有任何蛋白质中是这样一条序列， 嗯， 但是我设计出这条序列，当它折叠成为蛋白质的时候，这个蛋白质可能具有一些非天然蛋白才具有的一些奇特的属性， 嗯， 比如说能够在化学上，在工业上，甚至是在药用上能够帮助到我们， 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工设计蛋白， 嗯， 那么这样的人工设计蛋白，它对于药物对于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我不能够预测一个序列折叠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再往后做多少实验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先通过结构预测先筛一轮，就是先把我们预测出来之后跟我们想象差不多的这样的蛋白质的序列留下来，然后我们再去真的把这些蛋白质生产出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说其实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件事儿，跟它最相关的一个产业领域是人工设计蛋白。 嗯，哇，这个领域讲起来就好令人向往，而且充满了想象力。未来我们很有可能在生命的原初的这个阶段就对它进行重新的设计和打造。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呢本期节目的嘉宾，结构生物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胜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叶老师。 嗯，谢谢玉龙，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即将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呢在未来的时间，在每天晚上的相同时间都可以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为大家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专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攻击。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你的都就可以。I don't care 你分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